这个示范菜的时候，做这鸡蓉菜心的时候，基本都是用油菜。 嗯。 后边呢，我又去了一个著名的一个店啊， 嗯， 就鲁菜，就很非常著名的菜，人家用那娃娃菜， 嗯， 做的更好吃， 嗯，也改良。 啊，改良，人家是焯完了以后再蘸淀粉， 嗯， 完了以后再刮鸡蓉，再窜出来， 啊， 更好。 哦， 但是得必须过油， 不算进步。 颜色也好，口感也好 啊。哎，这儿还有朋友提问题了，周老师 说 刚才你们说那鸡蓉，用三黄鸡还是清远鸡？专业，鸡蓉都问到什么品种？ 啊、 周老师说就是速生鸡。 对，其实咱们现在就是外边有，刚才孙老师说了， 嗯， 就是外面卖那鸡牙子就行， 哦， 那就挺好的 啊 啊，它那个嫩度跟那白度就够， 嗯 嗯。如果说您说我要是。再香一点，实际上现在三黄鸡跟这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我这么给您解答啊，嗯，我们刚才说的是鸡的一部分， 嗯， 就是你要盛这个菜，周老师刚才说了得六七条， 啊， 对吧？ 对 对，六七条，您如果说按三黄鸡还是清远鸡这么买，您肯定买是整鸡，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它没有三黄鸡鸡牙子和那个清远鸡鸡牙子这么一分的， 对对 对, 对，对吧？在市场上起码没有， 对， 咱 没有 咱们 这物品的， 咱们普通老百姓买不着。当然说那个专门供货商，人家可以这么细化， 嗯， 咱们自己你肯定买不着。 对， 那您要为了做这一个菜买三只清远鸡，我觉得有点不值当， 嗯， 是不是？所以您就别管品种了。我觉得啊，咱们在市场上现在就直接能买到这。你就搜鸡小胸什么的， 对对对， 就都有，一来了就是一袋，嗯，它主要是起一个嫩，你说鸡肉有多香，在这个鸡蓉里头能体现出鸡肉特别香，我觉得不是这个菜的重点， 嗯， 对吧，周老师，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嗯，应该是，对，应该是，你孙老师刚才说的， 嗯， 应该来说鸡牙子主要是一个料而已， 哎， 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然您要精益求精。我们当然是支持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对，你今天您要是这个买四五只鸡更好，您替那小仆来 啊， 啊，就是炖一个，或者清蒸一个，或者那白斩一个也行。 对， 啊， 对， 最后那鸡牙子您拿出来 做这个菜， 做这菜 啊也可以啊。当然您追求，我们支持您， 嗯，支持， 那吃的越好肯定是越好。清远鸡， 嗯， 三黄鸡， 嗯， 都很好。 要说起来，清远鸡就更加 贵一点。 嗯，对了，更加咱们说 三黄鸡更亲民一点吧，咱们这么说 也不太好买。清远鸡也不太真正的清远鸡，你在哪儿， 嗯， 你还真不好买 啊，市场上面现在网上哪儿都有， 嗯， 就是您对比一下价格，看您能接受哪个， 嗯， 您再看看速生鸡的那个是多少钱，价钱差挺多的。 嗯， 是吧？ 是是是， 就是这就是丰俭由人了。 没错，没错， 我和周老师觉得我们吃鸡牙子就已经咬牙跺脚子了，人家那弄三养清远鸡，人都觉得不解恨的， 不解恨， 是不 是？ 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方面了啊。现在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道菜，其实中间我觉得，鸡蓉的这个重点，其实大家在某些地方还是能看到。我觉得前些年吧，嗯，梅州东坡还做过一阵儿的。 嗯， 鸡豆花，但是现在我好像前一阵我去没有了。 嗯，您说的鸡豆花菜跟这个菜还是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 哎， 但是我就说这个鸡蓉的感觉，大家在那儿能看到点影子， 是是 是， 对吧？起码它在前头那个斩的那部分是一样， 对，斩 是不是 和那些部分是差不多？ 它是一样，只是最后说成菜，它不裹别人了， 对， 它就自己来了。但是就是像现在这样的菜。越来越少了，而且 没有了，几乎就见不着了。 而且，你做我上一次吃还是我2018年在成都，嗯，我吃到了那个 鸡豆花 、嗯，我给我妈要了一碗，我说这个菜你多吃一下吧。 是是是， 我说在北京你也吃不太着这样的东西。 是是是， 我妈吃完了以后，我妈说这不就鸡胸肉吗？鸡胸肉搁点蛋清儿。凭什么卖这么贵？老太太不乐意。我后来就给他解释，我说这菜得怎么做。我说得拿猪皮垫在底下，它得斩。我说这是个功夫菜。虽然你说那鸡小胸，就给你这两条，确实不值，咱就 说值不了什么钱。 实话实说，值不了几块钱啊。但是就是这功夫和这费这时候，这是 对 人手艺的尊重啊。 关键还有一个，这鸡小就是那腻子下在这锅里头。 嗯， 它可不是下去里边它就成鸡豆花了， 嗯，